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521集，同窗。包大人看了看徐子燕，毕竟是开封府尹，包大人平日就一张严肃脸，确切地说是判官脸，一般人都不敢跟他对视，心里有鬼的就更不敢了。徐子燕见包大人看自己，尴尬地笑了笑，有意无意地避开了眼神的对视。这一个细节让众人捕捉到了，众人都觉得徐子燕应该是有所隐瞒。 子燕，你有没有听过阴阳殿？ 徐子燕听到阴阳殿三个字的时候，明显的身子一僵，但随后摇头。 什么？ 包拯这性子是眼里揉不得沙子的，他审了那么多犯人，谁说谎一眼就能看出来。一旁八王爷就知道包大人要翻脸，不过这会儿逼问也没用，倒不如再试探试探，可能比一下子说穿了效果更好。包大人接受到了八王爷的眼神示意，稍稍压了压怒火。 紫燕可去仵作坊看过？ 昔人莫笑我，我去仵作坊看什么？你也知道我自小胆子就小。 紫燕还记得梁有道吗？ 有点印象。 他此时就躺在仵作坊里。 包大人一指仵作坊，徐子燕一惊，脸上变颜变色的，随后摆手。 昔人莫要吓我。 不是吓你，子燕要不要去看看？还有王月明。 王月明？ 徐子燕张大了嘴，随后似乎意识到自己反差有些大了，就摇头。 哦，怎么会？ 众人都有些着急，真想给徐子燕来个20大板，让他老实交代这吞吞吐吐的。正在这时，一旁看热闹的白玉堂突然开口： 悦来客栈的茶水都是上好的雨前龙井，王掌柜时常说他的茶叶都是当年的同窗从杭州送过来的，连泡茶的水都是千里之外的虎跑泉水，开封府是独一份。 众人都望向徐子燕，该不会王掌柜的茶叶都是徐子燕卖给他的？徐子燕闻言脸刷白。 这个…… 白玉堂见他还想隐瞒，淡淡一笑。 你刚才的银子包里有压着悦来客栈印戳的白银元宝， 你还想瞒着？ 哎，不瞒你们说，我昨日刚刚见过月明，没错，他店里的茶叶都是我卖给他的。 总算说了。 昨天他还好好的，怎么会突然死了呢？真奇怪啊。 徐子燕皱眉，只是不停地表示伤心和遗憾，却不再深入说了。包大人也不再问了，让展昭和白玉堂去悦来客栈看看，回来的时候顺便去城西码头附近查一查那炒鱿鱼是怎么回事，让公孙也跟着将毒源找出来。展昭和白玉堂离开开封府去悦来客栈，同行的还有要去验尸和找毒源的公孙，帮着公孙带孩子的赵普，当然还有赵普怀里的小四子和紧跟小四子不放的小梁子。另外庞玉认识茶棚在那，也一起去。包岩和庞玉一起出出进进习惯了，于是也跟着来了。 悦来客栈是在城西码头附近吧？ 大概吧。城西那边的码头都是货运的，不是煤球就是鱼虾，腥气又乱糟糟的，我很少去。 那你怎么知道悦来客栈的茶都是龙井啊？ 我没去过，蒙他的。 众人嘴角都忍不住抽搐。展昭想了想，像是想到了什么。 哦，你看到了银子上的印戳，所以讹他？ 银子上没印戳，我就是讹他。 众人一脸佩服地看着白玉堂，白玉堂也挺无语。 又不是银楼，酒楼怎么可能往元宝上压印戳啊？ 众人想了想，倒也是。不过不管怎么样，那徐子燕紧闭的嘴还是被白玉堂撬开了一点点。 那个徐子燕吞吞吐吐的，一定有文章。当年那帮子学生不会背地里干了什么见不得光的事吧？ 众人都点头觉得有理，决定加快脚步，只是刚路过太白居门口，小六子就冲了出来。 五爷！ 白玉堂就见小六子跑到眼前，递上来一张账单。白玉堂接过账单，看了看，挑眉看着小六子。展昭和公孙也好奇瞄了一眼，随后吐舌头，好大的数目。小六子尴尬地搔了搔头，指了指太白居的二楼。 那什么，天尊刚才来说心情不好，要喝酒解闷儿，还说要喝太白居最好的酒，正好老板在，一听就挖出几坛子上好的陈酿来，然后。 众人一起扬起脸望二楼，就见二楼的栏杆边，天尊一手拿着个白玉酒壶，正对他们招手呢。那面色红润呢，看着就剩下十八九岁了，笑眯眯的，也不像是心情不好。白玉堂盯着他看了一会儿，大方甩银子：“ 你还真爽快， 反正不用我赚钱。” 败家子儿！ 天尊见白玉堂给了银子了，就从楼上跳了下来，伸手挂着展昭的肩膀，递过去半壶酒：“ 小猫，尝尝。” 众人惊骇地看天尊，白玉堂一把拽住他衣领子：“ 你不会喝醉了吧？”“ 哪儿有，聂师傅我酒量可好了。” 天尊板起脸看白玉堂，白玉堂伸出两根手指在他眼前：“ 几啊？”“ 三。” 天尊笑眯眯，众人又倒出了一口凉气。白玉堂一把抢过酒壶塞给展昭：“ 你喝了多少啊？”“ 就一点点。” 天尊扭脸说完，要去一旁的书画铺子里逛逛。白玉堂哪敢放他走，拽着袖子将他交给小四子和萧良：“ 看紧了，这个爷爷喝醉了。” 小四子坐在赵普胳膊上，一手抓着块桂花糕，一手抓着天尊的肩膀，萧良就边蹦跶边抓着天尊的手：“ 天尊，那酒什么味儿？” 天尊指了指前边，那意思跟展昭要啊，可好喝了。众人一起抬头看，就见展昭咕嘟咕嘟正喝呢。 好酒。 展昭喝了一大口后，舒畅地叹了一声，白玉堂直扶额。一旁公孙赵普他们都尝了尝那酒的滋味。 太白居还正经有几坛子好酒啊，过阵子去喝一顿。 小四子继续啃桂花糕，他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尝出酒好喝在哪里，都是辣辣苦苦的，酒酿就比较好吃。于是众人一身酒气出现在了悦来客栈门口，先到的衙役们都摇头，就感觉展昭过来问王月明怎么死的时候，一股酒香味扑面而来。 哎呀，展大人叫风流天下的白五爷给带坏了呀。 白玉堂抱着胳膊站在一旁，管着心情极好多手多脚的天尊总觉得自己很亏。王月明的尸体并不在悦来客栈里头，而是在客栈后边他居住的宅子里的荷花池旁边。王月明的娘子窦氏哭得两个眼睛红红肿肿的。 老爷是今早天不亮起床的，他昨晚上翻腾了一宿没睡，还做噩梦，今早说出去走走，可没想到当伙计发现的时候他已经在荷花池里了。 他昨晚上做噩梦？ 他前天还好好的，但是昨天出了趟门，说是要去见几个朋友，又上了些货， 回来就心事重重的，我就问他茶叶是不是买贵了还是不好，怎么心情不好，他嫌我烦，让我辅导人家少啰嗦。但是昨天晚上他后半夜就开始突然做噩梦，梦里惊醒喊什么不关我的事，出了一身冷汗，可吓人了。然后再到天亮，我都听到他唉声叹气的，但是我也不敢问。 窦氏说完就又接着哭。公孙检查了一下王月明的尸体，皱眉站了起来。 的确是淹死的。 没理由的，老爷水性很好的。 众人看了看才齐腰深的荷花池，也忍不住皱眉，死得好蹊跷。公孙让人将尸体抬回去，他一会儿仔细验尸。 你说他昨天上货是买茶叶吗？ 是的，客栈的茶叶都是他杭州的同窗送来的，他们经常叙旧，那人姓徐，叫徐子燕。 他昨天只见了王月明，还有其他人吗？ 有吧，他们每年几个同窗都会聚一聚，应该还有李大人，玄宁大师估摸着也去了。 哪个李大人？ 是漕运都管李兴李大人。 李兴？ 展昭皱眉摸出那张包大人给他的单子来看了看，果然李兴的名字也在上边。原来他现在任职漕运都管，而且和王月明、徐子燕都有联络。 怎么刚才问徐子燕说跟同窗都没有联络呢？ 众人都觉得这徐子燕有些问题。 玄宁大师是谁？ 开封府的和尚不是，不过没听过玄宁大师。而且同窗叙旧还带个和尚干嘛？ 玄宁大师是苦悲寺的和尚。 苦悲寺？城西码头附近那座小庙？ 是呀。 他们几个同窗叙旧还带个和尚？ 玄宁是法号，大师出家之前也是他们的同窗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